透過搞啲商討日，其實就係俾特區政府、北京政府睇到我哋咧幾和平嚇， 即係唔會好似韓龍咁嗰次咁樣嘅，因為都會係即係靜默地係坐喺個街道上邊等候被拘捕嘅啫。 話我哋一個冇方案嘅運動，我覺得係好荒謬嘅事情。 咁但係你出現呢啲佔中係一啲完全只會增加大家嗰個距離更加大，我認為真係會炒禍咗。 我哋希望我哋嘅下一代係認識中國嘅各個方面，推進中國同香港嘅民主化。我哋已經進咗一大步啦，係咪啊？我哋希望大家都可以多謝你身邊嘅朋友。 其實只要一日嗰個工程係即係未進展完啦，即係我哋都係有一個政治嘅空間。 我心裏面，我覺得即係最激進啦，我認識嘅最激進嘅人啦，叫甘地。佢比呢個世界上任何人都激進。佢用一個唔使流血嘅方法，去令到成個印度由殖民地變成一個民族國家。佢由後生堅持到死嘅為止。佢都一路堅持緊，因為佢相信咗信念，佢從來冇懷疑過佢做嘅嘢係啱嘅，堅持落去，你自然會揾到你同路人，你自然會有好多人同你走埋一齊，同你一齊抗爭落去，抗爭到最後，拜拜。 可惜事與願違，但係我哋並冇忘記孫中山先生驅逐鞑虏、追求真正民主革命嘅精神。 就要大方。 所以我哋要靠自己嘅脚步杀出血路，对抗极权绝不手软，革命精神坐言起行。心比心马方东呢，邵飞、林汉达，云端起义。 第二节啦，想讲一讲咧，头先咧就因为机件故障咧，咁啊所以。部机熄咗，所以咧，如果听现场咧，就应该冇问题嘅。但系 好幸福啊！ 屋企收听 archive 咧，系冇第一节嘅，呢个系第二节嚟嘅。但系我哋第一节讲咩咧？我嗱嗱声补充翻，就回应翻寻日林卓廷嗰啲说话。因为我寻日打上嚟嗰阵时咧，就因为个电话同埋个网络咧都系唔好嘅，咁于是乎回应得唔清楚。林卓廷就话咧，我话佢接力绝食系断章取义，咁但系我可以讲一样嘢，连大班同埋吴志森都话你啦。咁點樣斷章取義呢？究竟你有冇反思過係你哋呢個行動同傳媒嘅溝通有問題啊？定係你真係欺世盜名揾笨柒呢？咁而家事實上就係我哋一致嗱，我哋而家現場呢有阿毛網啦、我啦同阿森華啦，我哋一致都認為係你哋喺度欺世盜名揾笨柒啊嘛。點解笑你接力絕食啊？就是、因為林卓廷話佢接絕食完頂唔順，佢 out 嗰陣時係冇人去接佢嘅。咁但个问题系，你有其他党员喺度啊嘛？咁仲唔系接力系乜嘢啊？如果我同阿森华同阿毛毛系一 team 人，我哋去开 OT， 我顶唔顺，我肚饿，我走先。咁系咪森华同毛毛留喺度接力去完成埋嗰个 job 啊？而嗰个 job 就叫绝食。咁你唔系接力系咩咧？咁样嘅逻辑之下，系咪先？同埋佢系唔喺问佢撑唔撑何俊仁会否辞职公投呢个问题上面咧，佢系知唔以对嘅。佢系希望用电子公投去耍过大家嘅，咁你点睇啊，森华？ 我点睇？ 头先讲过啊，再讲一次，嗱嗱声回应 喺呢个黑洞入面嘅第一字啦， 嗱嗱声回应翻啦，你哋点睇啊？即 系好简单一样嘢，当林卓廷话冇人接佢嘅力，社会人士冇人接佢力，本来就好多人话会接力啦，咩成啦，吹鸡嘅咁样啦，但系冇人接力，亦都冇人去讲。其实呢个已经是最大的惩罚嚟啦，即系证明你件事系戆居噶啦。 唔系，同埋你第一节咧，即系喺太空嘅第一节咧，我哋留迷失咗 Lost in Space 嘅第一节咧，你都讲啦。喂，陈日君曾经话会接力第二波啊嘛， 系啊，陈日君会话第二波啦。李慧玲、钱志健佢话会 call 啲金融人士、社会各界人士，系接力绝食嚟噶嘛，会有第二波啊嘛。啊，但系呢个第二波亦都同我哋第一集一样消失去。 喂，咁 去入边啦，文昌嗰啲。 咁人哋话到明会接力有第二波，咁你仲唔系接力绝食系乜嘢？我想问一下，我点样断章取义啊？即系我想阿林卓廷解答下我呢个问题。跟住喺喂何俊仁辞职公投，佢又不断 spin， 就最想你喺度电子公投啊搞掂啦。喂，包括占中 D day one D day two， 出边普罗大众超过八至九成都系认为何俊仁辞职公投 是最有認受性的嘛，這個選擇亦都是最顯示到他對政改，他對五區公投，即是他要搞公投，他才顯示到他對政改的決志嘛。但是你說電子公投算的，電子公投隨時可以做數的，基本上因為可以做假的電子公投，大佬那有什麼意思又浪費錢。 同埋相对于五区公投嚟讲，你辞一个议员系容易过辞五个议员㗎嘛。你之前话五区公投嘥咁多钱，但你依家辞一个议员其实嘥嘅钱少咗㗎嘛。 係啊第三啦，头先回应啊，最后一点啦，就话你点解我寻日咁兴打上嚟呢，就唔系因为要解救啊金金大师。即系佢走去打个边炉系咪此上绝食呢，唔系我寻日打上嘅重点。重点是他们很臭串民主党两条口，还有他们搞弯了绝食这件事。喂，绝食是很悲壮的行为的，自残身体换取一些诉求，争取人家关注。你现在搞到这样一锅粥这样成个闹剧这样，以后喂如果我去绝食，那真的没人理我，真的绝食没人理我，人家觉得我死是我事的。 因为尤其是今次呢， 因为来来了故事的嘛， 他们的绝食呢完全是大家当然是觉得淡笑啦，因为好似以前啲絕食嘅，即係譬如話之前反國教嘅時候呢，韓連山絕食係最耐嗰個嚟啦。 係啊， 喂，啲人行過去係幾咁尊重佢。你今次 即 係 佢哋最慘，佢首創咗就叫香港式絕食㗎嘛。即係話好簡單啦，香港式絕食就話無限期絕食嘅，但係又可以頂唔順個鵝青嘅，跟住其他同場人士可以繼續嘅。喔、哦、原來咁就唔算絕食。 可以飲雞湯嘅。 唔算佢接力喎，又唔係叫斷食喎，佢斷食同絕食都分唔開喎。第二佢个绝食咧系可以饮鸡汤嘅。第三，绝食中途咧，根据网友爆料咧，系可以翻屋企嘅。喂，即系咁讲，如果你认为呢个香港式绝食系 work 嘅话，得噶，你申请埋入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啦。你咁样一绝咧，你嗰个所谓无限期，喂，入得健力士世界纪录大全嘅，因为你一绝可以绝廿年啊。 同埋你依家最后，你仲有三个人喺绝食啊嘛，即系尹兆坚啦、胡志伟啦、郭兆杰啦，三个仲喺度绝食啊嘛。 绝食三子嘛， 依家即系其实好似十个救火的少年咁样，走开又一个，走开又一个咁样。本来个 list 入边系有17人嘅，但系你睇下佢哋绝食嗰啲，其实有啲即系有啲系三四日就已经走咗噶啦， 三日有最短三日，何秀兰系其中一个，冇记错。 唔系何秀兰都四日嘅， 系啊，哇咁劲啊！ 但系三四日嗰啲，你系会自己将嗰啲同埋你十几日嗰啲相提并论咗嘛。即係其实你係舐咗嗰啲絕食得好犀利嗰人嘅光环㗎嘛。 喂、仲有一样嘢呢，係佢哋三日四日嗰啲呢完全令我呢睇得到，嘩你哋嘅決志係幾咁犀利。 舐光环呢个真係正。真係好鍾意呢个。 係真係。 呢个舐光环。 记唔记得嗰陣时DBC 嗰陣时絕食浏览光。 浏览光啊，我哋第一时间问点解冇人理浏览光。 佢喺医院出嚟即刻话我要返去絕食。而呢班人三日啦，到而家，你唞成个礼拜乜都唞完啦，系嘛？你冇打算翻去喎？ 你净系讲民主党嘅无耻，仲有一样嘢就系你头先讲啊，区议员嗰单嘢，你继续啊。 区议员单嘢咧就系无耻，民主党系好无耻，但系入面咧就有阿许志峰咧就搞一嚿嘅，咁啊， 但许志峰系应该退党保平安， 系啊，佢应该退党保平安嘅，呢个党员就系令到佢。冇 support 嘅，佢今次其实佢揭发咗咁大单嘢，系亦都系除咗系受到呢个区议员不公嘅对待之外， 今日都仲逼迫佢啊！ 系啊， 今日佢想开 cam 六区议会嘅会议，系俾一个建制派嘅区议员阻止噶，叫熄部机啊！但系呢个系 open 嘅会议，唔系闭门会议嚟噶。 区议会条例入面系讲明话系公众可以入去睇开会嘅，咁而佢亦都系暴露咗区议会条例入面原来系可以自己拨款俾自己，每年系有位数系七位数左右嘅钱俾每一区去，即系每一区有七位数左右嘅钱可以俾自己自肥嘅。 系， 咁佢系暴露咗呢一样嘢，而佢嘅对。佢嘅党友对佢咧就系冇 support 嘅，完全 即系佢俾人逼巴嘅时候咧，俾人抬出去咧。吓、啊！阿毛芒佢哋点啊？ 出个谴责声明咯， 同埋递封信咯，乜都冇做嘅。 有影张相， 即系唔系？我觉得嗱，与 可能有打卡添。 与其你绝食，点解你唔去搞掂许志峰单嘢咧？ 系啊， 同埋你绝食话争取普选，喂，好简单，而家都唔系呢个 timing。除非咁啊，你一致成班泛民唔上上海，齐成班泛民喺度绝食，咁我就话你 good good 啦。啱啱啊！ 但系冇噶嘛，你睇到就系话何秀兰嗰啲虽然有参与呢个绝食啦，但系佢之后又好积极咁样话北上上海噶嘛， 咁然之后民主 最先讲过， 所以咪解释咗点解佢住得四日咯。 你知唔知去上海之行咧？最源头嗰个系何秀兰啊嘛，佢话原本想上去学嗰啲咩国情研习班啊嘛。 系唔止添，佢仲要求咩话？其实明明净系见得半日嘅啫， 喺嗰度变种出嚟。 但系佢见半日，佢仲要话喂，上面啲官净系准见我哋泛民嗰扎嘅啫。如果见埋佢哋嘅话咧，咁我哋又唔有时间讲嘢啦，亦都唔可以清晰咁样反映自己嘅意见啦。其实你咪就系面圣啫嘛。 喂，最正嗰样嘢嗱，讲开碟啊，我原本谂住阵间先讲，但我惊有熄机，而家讲埋，即系喂，出晒个 schedule 噶咯，星期六。就去旅游，星期日嘅下昼俾两粒钟嚟见你，咁个黄光亚嚟见你。喂，咁你真系大佬见嚟做咩？摆明系 hea 你嘅人哋， 黄光亚啲小官嚟噶，大佬，你起码整个乔老爷落嚟先啦。 基本去上海已经有问题，点解我唔上北京倾？即系你去上海已经系一个唔 official 嘅会面嚟噶啦。 上海玩点啊？ 唔系啦，星期六就去玩嘅，跟住星期日下昼咧。就俾两粒钟你见你啦，咁啊摆到明 hea 你，咁咪上去做乜嘢啫？你班人要上咪何秀兰自己上咯，咁啊系佢嚟噶嘛个源头，由佢话要上去读嗰个国情研习班开始噶嘛，件事咁样变出嚟噶嘛，变种出嚟噶嘛，要上佢上去咯，系嘛？如果你全部泛民唔上去，一齐喺度绝食嘅，唔好接力啊！嗱，我就话你叻啦，啱啱先？ 嗱喺呢啲位啊，我真系同你讲啊，教主啊叻啊！教主佢又唔会去上海、北京嘅，教主要去加拿大，去嗰边，去解释自己嘅诉求，佢自己对呢个全民制宪嘅要求系乜嘢？佢就醒啦！ 我觉得你个 X， 你个 X 醒啲，科金。 我哋讲下一个话题啊，不如？ 喂，你科金嘅？ 我哋去下一个话题啊！ 唔系咁啊，就系咁啦件事，即系我觉得啊，呢个就系我哋原先迷失咗嘅第一节嘅内容啦，补充翻啦。咁而家嚟嘅第二节咧，我哋想讲其实系阿姚戈平话，即系可以将内地国家安全法喺香港度试用。咁人哋再夹佢，再问佢，喂，咁样外界系唔符合基本法个外界咁讲，话你呢一番说话，佢话，你唔好动不动就攞基本法嚟答我先得嘅。 佢都好啦，系咪同你讲呢啲？ 即系喂嗱。呢件事咧就更加顯示到咧，班泛民係唔需要上去，佔中亦都唔使傾嘅，而家應該要佔嘅，就好簡單。嗱，最早咁個零禮拜前，林鄭月娥咪就住姚戈平講政改嗰陣時咧，咪留咗口風講話佢一錘定音嘅，係 啊。 咁一錘定音，即係話姚戈平呢個人咧，其實講嘅嘢係代表中央嘅，係有影響力嘅，即係佢係一個中央嘅傳話筒嚟嘅，基本上。如果佢唔係，佢唔會講話一錘定音嘅。佢说话对香港嘅政府系有一个影响力嘅。好啦，今次佢可以话将国家安全法搬嚟香港，跟住就话：，你唔好动不动就攞基本法嚟答我先得噶。喂，咁其实已经系暴露咗，根本中共系无视基本法嘅、哦，随时谂住隔硬嚟嘅、哦，霸王硬上弓、哦。 系有利嘅时候就见到基本法，咁你冇利嘅时候咧就讲呢啲。 喂，咁你上去做咩啫？你仲系倾咩啫？我当你班人，我真系真心信你哋真系倾到嘢，俾你有个普选，我俾埋你一人一票啊，随时可以收得翻嘅，都冇信用啊嘛呢班人。是吗？ 尤其是你见你有，我唔知你有冇睇一条短片啦，就是在大陆一个法庭嘅、啊。当时就是大陆嘅其中一个检察官就去同呢个辩方嘅律师去讲一句。 打咩官司啊？活摘器官啊？ 唔记得啦。就是佢讲一句说喺法庭上高，佢又讲个说话喺呢度，我唔想同你讲法律。啊 咁喺法庭 喺法庭上讲咗一个检察官同你讲话呢度，我唔使同你讲。 唔系，即系你问题 正啊，大佬。 问题 你咪就系中共嘅思维咯。 你全港市民已经越嚟越清楚，中共你同佢倾咧，佢永远都逃唔出走数呢一个宿命嘅。佢最后尾都走你数嘅，包括基本法。咁你仲有咩好倾啫？喂，根本就应该嗱嗱声占中，占中唔系话要普选啊，系争取唔该联合国俾香港有翻个独立公投啊，唔该。喂。大佬草擬基本法，香港人又冇份嘅。你中共喺70年代自己啊，将殖民地香港成为系一个殖民地咧，就剔除咗嘅。喂，大佬， 你真係想点？ 其实我觉得呢，我即係其实我反复思量呢，我哋之前咪一路讲话即係占中，我哋应该拿个最大嘅筹码同你谈判㗎嘛。咁、但係我哋一路以嚟讲个最大嘅筹码就係我哋要双普选，我哋要公民提名一人一票。 而家唔使傾啦。 唔係，我觉得我哋讲少咗，其实我哋嗰个筹码我哋直情香港独立啦。 咁我就係话囉，因为佢咁样囉。佢就係唔想我哋会直布罗陀咁有一公投嘛。但私自剔除咗殖民地嘛。 但问题就係话 喺联合国 好重要一样嘢就係话，其实喺国际公约上面呢，係每个地方每个国家入面嗰啲地方都好，其实每个公民都会有呢个民族自决权嘅。 嗯。 但係因为香港呢就好用一个好特别嘅国情呢，就用呢个一国两制呢，用基本法呢，其实係框死咗呢，令到我哋係冇得自决嘅。因为我哋高度自治，佢就用高度自治嚟取代咗呢种自决权。 陈百强好嘢呀。廿几年前有隻歌《天生不可自决》啊，大佬，即系呢一代出世嘅，九七后出世嘅香港人，咪要听呢只歌咯。 但系咧，我觉得系即系虽然系咁样嘅时候咧，但系当你中共依家，譬如姚歌平咁样去你一套说辞咧，你系主动去无视基本法咧，主动系唔睇呢一条法律嘅话咧，我哋就有一个理据可以调翻转头，就我哋有一个自决咯。因为其实我哋依家系好需要系尽快， 佢俾位我哋入格，佢话叫你。唔好动不动就攞基本法打佢嘛！好，我哋就唔跟基本法，我哋就唔攞基本法打你，我哋就自决公投， 系啊， 独立公投就系咁样啦。 同埋我哋要快嘅，即系如果真系做公投呢样嘢要快，因为其实系即系我嗰日都喺一个饭局入面，我都倾偈，我都讲开话，其实系中国戆居啊嘛。 叫你唔好成日同系刘望红去饭局嘅，你又唔听，你系 即系你其实 好唔好食啊？小桃园啲嘢， 就算啊。就算啊，而家喺香港真系俾你一人一票，全民都系提名委员会啊，对面啊，俾个曾玉成啊，甚至乎俾个李慧琼指出嚟啊，你揾边个去选都选输啦。但系依家即系如果你话有公投啊，即系如果真系要做我哋呢、這个公民自决嘅话咧。要快嘅，因为其实你睇乌克兰已经知一样啫嘛，俄国对嗰套政策，大陆对我哋都一样，系咁渗啲人入嚟啫嘛，呢啲沟探晒， 大家互相学习啫，普京同阿习总都系， 系啊， 一 Q 样啊，基本上，所以系啊，是 我哋依家少数族裔嚟噶啦，已经开始 系，咪有嘢补充啊，毛王？ 比较困难嘅，因为最重要的一样嘢就系话，我哋如果唔相信基本法呢个框架嘅话咧，其实。我哋当然可以话自决公投，企你格嘢，但系倒翻转头，中共亦都可以做晒所有嘢嘅。 系啊， 因为你要明白，今次姚歌平佢讲嘅嘢，又或者系梁美芬附和佢嗰种嘢，佢系希望将中国嘅法律 引嚟香港啊， 引落嚟香港啊嘛。 系啊，佢哋即系。梁美芬第一个扑出嚟啦，就话喂，如果香港发生台湾咁嘅事件啊，占领立法机关嘅，咁啊点掂啊？咁一定要系将呢个国安法喺香港实施嘅， 同埋咧， 我哋谂住咁噶嘛。 派佢出嚟讲呢番说话系好醒咧，因为佢嘅身份系法律系教授， 嗯， 而且佢系讲中港法噶嘛， 系啊。如果你用佢出嚟讲嘅话，啲人觉得哇，佢系城大嘅法律系教授，好有说服力，咁讲又真系得， 好多妖 唔识嘢， 好多妖兽出晒嚟噶，胡汉卿都出嚟讲噶，吓、啊、喂，如果到时占中咁点啊？唔掂㗎喎，廿三条 我哋会发生动乱㗎，冚家话条冚家产啊， 廿三条立唔掂㗎喎，如果唔立嘅话就要将国安法呢立加入呢个基本法嘅附件三喎， 因为佢十八条咩嘛，中央无需在香港发生失控情况之下就国安法 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但个问题你十八条系列明可以增加嘅法律呢，只系限于有关国防同外交嘅喎， 附件三不在此限。 是啊，咁即系你， 所以佢就话呢时候附件三。 咁当曾玉成甚至系亲建制嘅陈云毅都话俾你听，喂，其实基本法已经讲明咗中国大陆嘅法，即系全国性嘅法律，其实唔应该喺香港 apply 噶嘛。 嗯， 但系佢依家就谂住想绕过呢种嘢嘛。其实佢好醒嘅，大家话佢唔识法律，但系其实佢好绝。 佢最识法律啊，佢点会唔识啫？唔识佢又唔会咁样。佢呢啲唔系鸠噏嚟噶，大佬。 唔系鸠噏，佢有研究 過。有研究过噶。 所以咧喺呢啲位置，我哋。既然唔信呢条基本法，我哋就要同佢重新立约，我哋要全民制宪。 屌你嘥气啦！打宪则就唔好讲啦，但系我觉得真系唔应该上去。咁既然佢都上去啦，唔好 Q 理佢。但系市民应该系有啲反应噶嘛？个反应就系、是、喂， 喂，你都大头话唔好叫人哋攞基本法答你，咁香港唔系行基本法行咩？咁你话唔用基本法答你，咁我哋唔系唔用基本法咯？佢我哋即刻要独立咯。 即系好简单讲一样嘢，你公民提名啊，佢又话俾你听唔符合基本法。喂，咁你依家又话唔好攞基本法嚟答我，倒翻转头话你唔好攞基本法嚟答我啊！你改组你个选举唔系你个提名委员会得唔得啊？你加公民提名落去得唔得？你打烂晒呢四个。 其实得噶， 特权阶级得唔得？ 因为我哋即睇个基本法咧，提名委员会系冇明文规定点样组成。 唔系，但系当时2007年嘅时候咧，喺人大嗰度咧，佢嗰个12月27日咧有一个127决定嘅所谓嘅，其实就讲咗咧系可以沿用翻，即系个提名委员会可以沿用翻选举委员会嘅组成，即系嗰四个。特权阶级嘅功能组别啦， 但系佢亦都系有一个小漏洞，就系佢都要征询翻香港政府嘅意见噶嘛。 系， 但系香港政府听上面嗰支笛噶嘛，所以 讲咁多一句讲晒，大家认唔认为中共系一个黑店？咁根本就系一个黑店，你都摆到明，好似入错， 根本就系地狱鬼国。 唔系，点知鬼国啊？好似以前我入到啲昆人嗰啲夜场咧，入到 咦，你好似有嘢讲喎？ 食个生果盘3000蚊啊，嗰啲咧，喂，完全系嗰啲啦。咁 你嗰啲食嗰啲咩生果咁样？ 系我唔知啊，真系咁讲嘅。喂，即系个问题，你唔使再同佢倾嘅，你基本上。但系你而家系明明系有一班人，仲要整个18铜人出嚟整个咁嘅方案啫。 喂，但你讲呢个之前，我真系想讲一讲咧，话。虽然我哋一路以嚟我哋都认为话中共啦系好怕呢个占中嘅出现啦，咁但系而家佢哋虽然我依然都相信佢系怕嘅，咁但系佢哋而家另外 有个人唔怕嘛？ 啊屌， 嗰个人叫梁振英，佢系好想占中出现啊嘛。嗱，我 就想讲呢样嘢，因为佢依家就系话。 你知 依家做乜嘢？利用佔中去做一啲好多動作。 係啊，梁美芬嗱，我正我想講嘅梁美芬就係配合梁振英嘅。係 啊， 佢嗱梁振英係一個根據如果有睇《世紀大琴空》呢本書啊，即係前 FBI 局長寫一啲連環殺手啊，梁振英根本就係同連環殺手一 Q 樣，符合曬嗰啲人格嘅。呢條友係病有病嘅。佢曾經唐英年踢爆過佢，話中有一日要出解放軍，即係出防暴隊啦。 佢心願嚟㗎， 呢個係佢心願嚟嘅。因為一個連環殺手咧，一旦有個心願咧，有個大事要做咧，佢唔做係唔會心息嘅。即係嗱，我講遠少少啊。早排我貼過喺 Facebook， 日本有一個70年代有一條友， 我知啊， 叫佐川一正，佢就喺法國讀書嗰陣時，忍唔住就殺咗一個荷蘭籍嘅女仔，然之後咧就食佢屎忽，食埋對拉。咁跟住就輾轉返去日本，原本係要坐監，但係因為嗰陣時日本泡沫經濟臨近爆啦，諸如此類啦，就唔想嘥咁多錢啦，就話哎呢度有精神病咧，掟佢精神病院度坐啦，即係咩坐咁上下咧，又覺得佢負擔費，即係啲藥費啊嗰啲勁咧，就借啲藥啊，呢度有冇精神病放翻出嚟咧？放翻出嚟咧，咁因為佢受過把啊嘛，佢唔敢亂嚟啊嘛，但佢抑壓唔到佢獸性，佢繼續去低切一啲鬼妹。到佢對鬼妹冇興趣啊！而家撲街啊！對假妹有興趣，人哋訪問佢咧啊！我好中意呢個女演員，好中意嗰個女演員，貼曬啲假妹嘅相喺自己間房度，然之後就講一句，因為嗰個訪問嚟嘅，我覺得佢哋一睇落去好好味，好好食。嗱，呢個就一個慣，因為有病態人咧，佢諗住做大事或者佢嗰個魔性咧，你係搣唔到搣唔甩嘅。梁振英就係呢咁嘅人，所以今次即係佢話喂，唐英年踢爆話中有一日出防暴隊會啊！而家搞咁多小动作，咪正正佢想喺占中里边嗱，占中唔会真系好有好大型占中发生嘅。根据嗰个18铜人嗰个方案，一定过嗰、那个叫 公民推荐 元素嘅方案，嗰、那个唔系直接嘅公民提名，一定过啊。咁变咗占中咧，基本上唔会好大规模地发生，可能得个100多只小猫就系快逼嗰扎咯。 系啊， 咁好啦，佢咪出武力去镇压咯，佢未必使出解放军嘅，佢就咁出防暴队去镇压你， 或者 镇压完你之后 系用解放军扮警察。 嗱，镇压完你之后，借啲就攞呢单嘢嚟咧，就将国安法 摆落香港啦， 引入嚟，呢、這个就系佢想做嘅嘢。 所以倒翻转头嚟，唔系即系唔系泛民主派嘅理论核弹，而系亲建制派嘅理论核弹啊嘛，就系、是、借呢样嘢借壳上市，就系、是。立晒23条啦，又或者系将个国安大陆个国安法系引用去香港嗰度啦，同埋出啲镇暴队，又或者系，其实你见到依家一路以嚟嘅游行示威咧，那个演练即系唔系话游行示威者嘅演练，而系警方嘅演练，甚至一啲国安、啊、公安扮唔知保安嗰啲咁嘅演练， 尤其见到嗰个唔合比例嘅警力分布啊。 係啊，同埋佢最離譜嘅一件事就係話佢檢控係犀利咗㗎嘛。 係啊， 係可以隔一年半左右嘅時候先至去檢控你。係 啊，同埋仲有一樣嘢呢，即係佢今次嗰個部署呢，除咗係梁美芬啊、梁振英呢啲冚家產之外呢， 胡漢清嗰啲個阿媽都話點解生咁嘅仔 啊，即係冚家產嚟嘅。 佢阿媽都咁講。 咁而佢最犀利嘅時候就係一啲叫做號稱泛民，即係湯家驊呢啲冚家產呢，佢上个礼拜讲嗰句就系话，如果大家希宁愿有流血嘅事件出现，都唔希望有普选嘅， 你点知一定 我会立即辞职？喂，你即系收到风啦，你即系收到风，占中一定会流血啦。 即系佢 你先抹漏 了嘴喎，呢啲系 你先抹黑占中不嬲都系我用爱与和平去占领中环噶嘛。当然具体点占我唔知啦，即系用爱与和平。 咁点解一定会流血咧？ 几失途啊！成件事 点解一定会流血咧？咪即系佢说漏了嘴咯，即系呢件事一定会做咯。 同埋就系你依家就即系抛出嚟恐吓啦，就即系话一定会流血，然之后就一定要普选，而佢嗰个普选随时系讲佢嗰个垃圾方案嘅。我哋之前节目都讲过佢嗰、那个。是一个稳笨柒方案，咁佢就话相信佢嗰个方案都会得到好大部分香港市民嘅支持。如果唔系嘅话，佢就会辞职。 但系问题就系话李鹏飞话佢个方案都唔会过嘛， 佢个方案唔会过， 佢个方案唔会过， 太冇意义。 陈方安生2020嗰个方案都唔会过，学者嗰个方案即系十八同人 就 反而会过，但系过嘅方式 林郑都开咗口啦。 但系过嘅方案唔系你原本嗰、那个、啊，政府一定会修改嘅、 嗯。 即系好简单一句，我俾你公民推荐，俾你70,000-100,000人公民推荐、啊，但系我度站我唔系1%，我改做1/4， 但 咁你就死咗噶啦， 佢1/8都死噶。你1/8，你个问题，你泛民入到去啊，你都要自己筛一轮啊嘛。譬如我两条友或者三条友入去，我都要筛 够票嘅，够票嘅，因为你按譬如话何俊仁个经验咧，其实系够票嘅，而且佢哋系建议咧系扩大嗰个选举委员会嗰人数，其实 OK 噶， 唔 OK 噶，因为其实嗱，我哋之前有一集就请到快啲上嚟嘅，佢就曾经预言过系会有个咁嘅方式，100% 中到啊。而呢個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因為你個提名委員會嘅構成係冇改變嘅，即係就算你擴大咗都好啦，佢多咗人都好啦，佢個構成冇改變。即係你其實睇翻歷屆嘅特首選舉啊，一路多人噶，即係一路多咗人噶。但我冇改變，最大嘅問題係我哋推薦咗俾你，你可以唔 我抗傷嗰樣嘢就係話， 你可以 你有個提名委員會嘛，我就算我俾你入閘，我唔俾你出閘得啊嘛。 唔可以得俾你入閘添啊！直頭你推薦 俾我俾你入閘啊！我當我俾你入閘做長戲，因為我唔俾你出閘。而家大家淨係泛民嗰班友淨係諗住爭入閘，但係冇諗過出閘個問題。 唔係啊，出閘其實佢得嘅，因為出閘嘅意思咧就係話佢加嗰啲人咧，唔係喺頭三個組別嗰度加，即係唔係喺嗰啲利益團體嗰度加，而喺第四組別。第四組別係啲咩嘢咧？係區議會啦，係立法會啦，同埋咩剩？嗰啲學者嘅方案咧，就係諗住喺第四組別嗰度加一扎人。嗰一扎人咧，嗰一扎人咧，最尾嗰扎人係點加咧？係由230,000嘅選民咧選一啲 representative 去做呢個咁嘅嘢，所以如果你用1/8方案嘅話咧，你起碼其實過到兩個人嘅。 但係如果我唔樂觀咯，因為其實大家都知道區議會係咩組成噶啦。 但係問題就係話，你過一個你都死啊！你過一個你都死啊！所以佢一定會將呢、這個即係呢個1/8，我收窄到1/4，你就玩完。 但問題咧，十八同人嗰個方案咧，應該喺 D-Day Three 入邊咧係會大比數通過。 係啊，大比數， 這個、因為佢有電子公投啊嘛。D-Day Three 唔係呢個肯定，即係但係問題就係話政府 做手腳啦， 政府唔會照單全收噶。 係 佢一方面唔會答應加大呢個四大區即係四大組別嘅人數。第二我就用1/4，咁你就收咗皮嘅，因為1/4你根本上300噶嘛， 嗯， 咁你1/4，你连嗰度你都争唔到人嘅话， 所以 你就玩完咗啦。其实， 所以6月22号咧系嘥鸠气嘅，佢喺度系肯定嗰班友咧就电子公投做手脚，咁呢个方案一定过，然之后最终咧就只有快必嗰班人咧，小猫三几只啊，百零人出嚟所谓占中，跟住就打压你之后就用呢个国安条例入。 就算我真系讲占领中环嗰班人啊，依家先得嗰2000多人签名啫嘛。佢預計10,000人， 呢度有兩個，我 都簽咗，大佬， 我哋 三個，大佬， 嗱，咪就係話都係得個小包百幾隻，你嗰2000多人，你都真係會出曬嚟咩？到時再細十個救火的少年咁咯，得我哋嗰100多人出嚟咯，跟住好啦，出嚟鎮壓我哋啦，我哋俾人抬走啦，然之後咪立國安法，國安法大鑊嗰樣嘢就係話大陸嘅。檢察人员是可以嚟香港无需要法庭涡轮，可以喺入你屋企搜查埋你电脑。喂，做乜都得啊！ 你死梗啊！ 我死梗啊！ 我屋企咁多嗰啲咩香港独立战争啊，唔系黄仁达嗰本啊，大石英师嗰本啊，喂， 鸡鸡写多笑死朕啊！ 哇，真系大佬， 金钱 喂，佢可以入去你屋企，唔需要涡轮嘅，佢可以随时去监听你嘅。喂，而家国安法就恐怖喺呢一度啊嘛， 而家都系啦，其实。 唉 喂，唔系，不过嗱，我哋呢节时间差唔多啦。我因为我哋下一节翻嚟都讲第二个话题嘅，即系所以我想讲一讲先咧，就系话，如果我哋即系之后有机会，我哋可以试下有一节咧，我哋真系讨论下嚟紧个 D-Day 嗰个电子公投，我哋有咩方法去令到佢可以俾人监察到，因为冇人监察到啊嘛，电子公投，我哋要点样令到佢做唔到手脚？ 好，咁啊，下一节翻嚟再讲啦，播听下歌先。 世界，带你食尽天下。旅游历史，带出各地饮食文化。 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 有阿Y大声带你饮尽各地嘅美酒。 有我 Kevin 同你讲饮讲食， 记得听我嘅行走天下。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哋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何俊仁，多谢大家。 好，翻嚟第三节啦。我啱啱听只歌 The Buggles 啊 ，Video Kill the Video Star 对嘢咧，有只叫 Astro Boy。 你点 啊？点解播 Astro Boy 咧？而家得 Astro Boy 救到我哋嘅。如果冇 Astro Boy 咁，点算啊？真系，唉，喂，咁讲下轻松啲啦。第三节其实即系第二节啦。如果听 Archive 嗰啲朋友就话，因为第一节唔见咗。咁啊，最近我哋都睇一部戏叫 Carlo 啦，即系魏德圣，其实魏德圣导演嘅，不过佢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就挂名叫监制啦。一睇又好重佢啲风格。咁啊，我唔系想讲部戏咁简单。 我睇到个评论好正， 我就系想讲佢个评论。阿陈炯辉啦，陈炯辉有个评论就好正。 你扮咩开名？陈景辉，陈景辉啦。 陈炯辉， 我都喺你个 po 度踢佢入嚟啦，佢潜水啊嘛。 unfriend 咗佢，梗系潜水啦。我 unfriend 咗佢已经。 唔系，系我踢佢啊嘛，佢唔入嚟。 但系佢未 unfriend 我，插咗两篇嘅。佢出咗两篇，我话佢出几多篇，我都插佢几多篇。佢出咗两篇，我真系插咗两篇。 我最中意踢人入去俾人 嗱，即系我想回应阿陈景辉所讲嘅。首先佢篇文咧有几个 point， 但系我简略咗佢咁讲啦。佢话。卡罗呢部戏所表现嘅胜利咧，既唔系拎到冠军就能够拎到嘅，亦都唔系输掉就会失去。我哋唔知佢讲乜啦。佢话唔系精神胜利，佢话唔系精神胜利，而系一份普遍嘅向往，更唔系唔想拎冠军，而系每个运动员都实现咗冠军以外更崇高嘅胜利。喂，咁唔系精神胜利，而系一份向往。更唔系唔想拎冠军，而系每个运动员都实现咗冠军以外更崇高嘅胜利。咁同精神胜利有乜分别咧？呢啲系阿 Q 精神嚟嘅。 我唔系以死殉道，我想上天堂啫嘛，得唔得？ 唔系，我真系唔明佢想写乜嘢。跟住佢又引落去呢、這个，即系将部戏引落去呢个社运嗰度啦。佢话近两年香港嘅政治发展咧极之郁闷，成好败好都冇好似卡罗呢部戏所呈现嘅运动咁，能够令为四周嘅人同埋观众咧创造出普遍嘅向往。而呢一个向往咧，并唔系只系唔知嗱，你听我讲埋佢话，唔系只系当事者自身嘅狂热，而系四周平凡人都投入起嚟嘅嗰种政治向往。跟住括弧，我想最接近嘅或许是反国教运动，而喺打掉国教科呢一件事上面咧，更有实质嘅成果。面对中共嘅暴政喺强弱悬殊嘅情势之下咧，胜利并唔容易嘅。特别喺政改呢一种涉及到中共统治嘅实际嘅实权嘅问题上面，但至少应该好似卡罗所展示咁样，放手一搏，相信自己嘅队友先能够。取得最后嘅胜利， 佢系唔系都讲反国教噶啦？佢喺 DBC 嗰一次啊完咗之后啊 ，Q 仔啊，咪插佢嘅，插阿大班嘅，然之后大班系即刻去到现场，点知陈景辉又出现，然之后上个台嘅时候话。 诶，反国教咪一个成功嘅例子咯？你觉得你即系你呢个抗争失败啊？ 我哋一路都讲过反国教系冇成功， 冇成功过。嗱，佢讲话反国教做一个例子咧，佢叫相信队友。我想问，相信队友，你有咩？喂，有，如果你系有相信队友，反国教嗰晚就一话撤就唔会咁多人。咁多學生感到好突然， 系啊， 亦都系有一班人咧，系唔知道原来是撤嘅，仲系混紧啲水入嚟嘅。 我同一晚， 如果你相信队友，你唔会咁。 我同一晚，因为我几乎晚晚都去。喺嗰晚嘅时候咧，其实夜晚去到中间嘅时候，黄之锋都仲喺度讲话，我哋唔会撤退嘅。 系啊，因为仲有嗰一日咧，佢哋撤嗰日咧，只要佢挨多二十个钟就掂啦。因为第二日系咩啊？立法会选举。 系啊，我唔记得嗰日其实好似 Conu 太古堂定系咩嘢咧，系。班學生話湧入嚟係會接力㗎。 嗱，仲有啊，仲有即係你講到呢 part 嘅時候咧，佢哋到而家都一路喺度話，其實我哋都冇乜參與嗰啲決策啊嗰啲㗎。但係咧，包括嗰我自己都見過好多次，佢哋係一齊開會嘅，係匿入去開會嘅，係幾個人嘅會議。 佢走出嚟啊！嗰陣時我真 係仲有啊。啊嗰陣時係佢哋匿入去開會嗰個位啊，係連嗰陣時同佢哋行得好近瀨屎嗰個啊。都唔可以去啊！ 喂，我嗰阵时啊，拿部机去访问阿男神，你唔知咩啊？阿陈景辉走出嚟叫我唔好入去啊！ 佢话呢度系学生嘅范围，你冇入去吓。学生邀请我做访问， 嗰度唔系学生嘅范围，嗰度系佢哋，系陈景辉佢哋几个。 唔系啊，我唔系讲紧你嗰度啊，即系我话佢啊，走出嚟可以唔知用咩身份，我都唔知佢用咩身份，唔俾我入去。佢话呢度系学生嘅范围，你唔好入去。但系学生邀请我入去。 唔系佢个身份系好特别嘅。佢嘅身份咧係大聯盟，即係一大堆學生啦、先生啦，同埋一啲家長嗰啲關注組咧 combine 埋一齊嘅一嚿混合體嚟嘅。 三樣都唔係喎，你 佢三樣都唔係，但係佢係佢三樣都唔係，冇錯，三樣都唔 係。佢就係以為自己好醒目，三樣都唔係咧，咁啊易走位啦。 都唔係，都唔係，佢係用一個特邀嘅representative 嘅身份系走入去嘅，即系其实你预算占中亦都会系呢啲社运人士咧，系用一啲三条友去特邀嘅身份咧，走嚟教你哋点样玩社运嘅。其实反国教系一 Q 样嘅， 唔系我哋都之前都预咗预示咗啦，因为我哋收到风啦，佢系谂住咁样啊嘛，预先抢闸占中啊嘛，呢班人 可以话俾你听，佢一定会揾叶宝林啦，唔使谂呢啲， 系梗系啦， 会啦， 最佳拍档啊嘛， 港铁站同埋双美点双辉系咩嚟噶嘛？点心佬系一个组合嚟噶嘛？ 即系双辉一叶啊嘛， 系啊， 即系佢话佢要相信队友，咁如果你信队友，当日就唔会搞成咁啦，就唔会得一小撮人去做一个决定，而好多人都系唔知感到愕然啦， 系啊，同埋真系要回忆翻。反国教，首先就是说三个学生去绝食的时候，有些市民之后亦都自发地加入绝食， 是、啊、 但是是被陈景辉是当场拒绝了的。那陈景辉又是、啊、那些特别的代表啦。那当时我都很愕然的，为什么你不被其他人去接力绝食啊？现在民主党又可以接力绝食的，但是你为什么现在又不被，就是那一个 moment 不被市民接力绝食呢？在一年之后呢，我拿这个 point 来，就是13年的时候拿这个 point 来又再翻兜翻，是林辉答我的。 嗯、 他说其实那时呢是大联盟系倾掂咗咧，边啲人可以绝食，边啲人唔可以绝食，所以 绝食系点 解要由佢哋去安排啊？ 即系结果就系 乜？呢个唔系全民运动嚟， 唔系噶。普通市民系唔可以绝食噶，但系嗰啲70老兵咧，即系岑建芬拉住嗰扎死老嘢咧，系可以去绝食噶。 喂，好有问题、 啊。而呢班友仔依家就喺 D100嗰度也文也武啦。 喂，好有问题、啊。喂，点解呢个唔系全民运动嚟咩？ 梗唔系啦，佢自己玩噶嘛，大佬。咩、哦、全民运动相信队友啊？你戆居啊？ 唔系，咁佢真系相信队友。 佢嗰啲队友， 队友啊，佢嗰班队友啊。参与嘅市民 怕队友，一样的对手最怕猪一样的队友。 佢咪猪一样嘅队友咯？ 屌你真系，喂，好简单。我哋睇完部戏， 同埋仲有阿新比 系点啊？ 即系我真系要讲一讲，因为佢哋咁样做嘅时候，嗰样嘢先可持续啊嘛。你有冇听我哋 jingle 噶？ 唔系，我都会讲呢样嘢，就系、是、我哋睇完部戏，大家得出嚟嘅结论咧，我谂你都一样啦。人哋嗰个卡路入边嗰个精神就系、是，喂，搏尽啊嘛。准确判断形势，然之后去到最每一次都当最后一次咁去做，即系好似樱花咁，屌你得一嘢嘅啫，就要好捻灿烂去喺度尽，咁就算输咗都叫衰败游泳啊嘛。喂，你而家话喂输咗都冇问题噶，黐线嘅。 你要明白就系日本有一个词语叫做一期一会，一期一会就系 一期当次。 黐线！ 哇，我又谂衰嘢，大佬真系 一期一会，一期一会就系话。你有啲嘢係一世人只可以遇到一次，咁所以你到最后嘅时候你係要珍惜呢个机会，但係你同我讲可持续社运，你有冇搞错啊？即係你失败你可以再兜，失败你可以再兜。 佢而家咪咁佢失败唔紧要囉，人哋唔係话失败唔紧要，由人由头到尾，喂，连个教练都话我好怕输。喂，跟住嗰个教练嘅教练就话怕输你咪唔好諗住输囉，要赢囉。喂，人哋系咁㗎嘛，道戏。喂，大佬你讲咩啊？咩话输咗都冇所谓，人哋后屘输咗，佢捉住呢个 point， 人哋后屘输咗，嗰个系叫衰败游泳，因为人哋已经系尽晒力，同埋你之后有后续噶，人哋后屘打啲字幕咧，系有啲人系继续去投身呢个棒球嘅行业，跟住有啲人去到日本度发展，人哋系真系喂继续搏尽噶嗰样， 同埋更加重要的一样嘢就 系唔系感觉和青走咗去嘅， 陈景辉攞即系佢都唔紧要啦，佢系攞最后一场比赛。攞嚟做咩嘛？攞嚟做嗰个胜负嘅定义啊嘛。 系啊， 我已经 skip 咗佢一路赢一路赢咯。事实我已经唔理佢啦。你讲最后一场比赛，佢唔系谂住输嘅。最后一场比赛唔系讲体育精神啊。哎呀，打到最后，即系好似跑步比赛咁样，你明知已经落后晒噶啦，全场得你最后一个跑噶啦，你都要跑赢呢个赛事。陈景辉讲嘅系呢种失败嘅精神，但系佢哋唔系， 佢哋打嗰场比赛去到最后嘅时候，系仍然个个系努力咁补位，系努力咁样想攞分数，唔打到最后，佢哋都唔放弃任何一个球、哦， 手指损晒啊，披晒啲皮啊，都要打。 佢唔系谂住输，佢冇谂住咩，佢系谂住翻兜，谂住去赢翻嚟啊！然之后力尽都系输，然之后人哋讲体育精神系侧边嗰啲人讲噶。 咪咯， 即系天下家龙系人哋讲嘅，唔系你自己讲嘅，唔系衰败游泳，唔系佢哋自己讲，哎，我哋衰败游泳啊， 唔系佢， 唔 系佢，今日系棒球最黑暗嘅一日啊， 唔系佢哋自己讲啊嘛，系连嗰个日本仔都走出嚟话天下家龙啊嘛，大佬系个日本仔讲噶嘛，唔系即系嗰个现场观众啊，就唔系嗰个球队嘅人自己讲噶嘛。呢、这个咪同陈景辉嗰个咪唔同咯？陈景辉嗰啲系喂自己讲，喂我哋今次咧有阶段性胜利，喂人哋系冇阶段性胜利嘅部系，人哋系冇讲过呢样嘢嘅，人哋一路 俾啲掌声自己， 人哋之前系有胜利，但系人哋觉得喂我哋不断就系以甲子园打赢甲子园为一个目标，人哋系冇话喂我哋今次赢咗呢、这个地区嘅区赛已经好卵叻啊，人哋冇讲呢样嘢啊嘛，大佬。 同埋你要明白就系话你讲社运嘅胜败论，人哋系。不停咁胜利之下累积到信心，累积到经验噶嘛？人哋打赢个全台湾比赛先走去打到甲子园噶， 系咯？ 你谂下，你一路以嚟天星皇后市区重建， 做啲 菜园村， 唔系 反高铁， 喂， 全部都系衰嘅。 喂， 你话俾我听，反国教你赢咗？ 喂，啱啊！你咁讲嗱，其实我哋呢一节冇播 Jingle， 留意翻我哋第二节个 Jingle 咧，我哋 Jingle 有陈景辉，我 cut 咗。一句嘅咪，其实只要工程一路都未进展成功嘅，乜一路都未完成嘅话咧，我哋都仲有个空间咧，可以继续呢个政治嘅工程。佢哋咪咁咯，只要一路唔使成功，跟住咪一路有一个叫可持续性嘅发展咯。一路，所以咪一路追求呢个可持续性嘅失败咯。佢哋咪咁样。 咁你所以泛民其实一路好系咁样噶，你咪放过啲敌人咯，由得佢哋继续喺度碌咯。如果唔系，我点样示威抗议啊，大佬？ 系咪呢个咪？几次早期六十年代尾七十年代啲占士邦片噶嘛，一嚟就屌，其实永远啲占士邦咧 ，James Bond 一嚟就已经见到佢敌人噶嘛，但系又唔会捉佢，放生咗佢先，跟住同佢饮饮食食啊，拖个几钟头，临尾先对决噶嘛，系嘛，唔系边拖到你两个钟啫，佢哋咪咁咯，一样噶嘛，诶、哎、放生你先，唔系我哋边有一捞啫，大佬，我要好多嘢捞噶嘛，系咪先，就系咁咯，咪即系所以我睇完佢篇文咧，第一我唔知佢写乜啦。第二，我對佢嗰種即係為咗自己嘅可持續性失敗嘅運動喺度投資抹粉，我知佢點解咁樣寫，因為就嚟佔中啊嘛，佢就係想借呢部係幫佢之前一啲失敗嘅記錄咧投資抹粉，咁啊乘機可以差唔多佔中嘅時候，又好似你話齋用一個特別 special guest 嘅身份走入去衙門衙門，然之後話：哦，你呢啲人唔好參與啊！嚇，我嗰啲人參與得噶啦，咪就係咁咯，騎劫個運動咯，最叻係咁啫嘛，呢班人。 咁到最后咪又系失败咯，咪然之后又一路做落去咯，所以佢每一次讲都系讲反国教啫嘛，无论喺大班面前咁样讲，写文章 佢进步咗噶啦，佢哋之前咧就一路都系讲皇后天星嘅，进步咗噶啦， 但系天星皇后真系衰噶嘛， 但反国教依家觉都系衰啊， 依家阶段胜利啊嘛，然之后 其实而家都系衰噶， 然之后你睇翻上年年度。是多是去到五万个学生走咗上去北上交流团㗎嘛，然之后嚟緊呢个财政预算案嘅 budget 是加咗三成㗎嘛，落去呢个国教嗰个 budget 嗰度㗎嘛。 同埋你话反国教，我唔知佢点解阶段胜利啦，係冇胜利过，因为反国教佢哋嘅公布咗话阶段胜利之后呢，国民教育已经渗透去每一科，数学都有国民教育㗎，顶你个肺，好似北韩咁样嘅。即都可以渗咗啲国民教育入去嘅，咁你边有胜利过啫？冇噶喎，大佬，系嘛？ 系噶，同埋即系你亦都系讲开呢一个咧，我即系亦都想讲讲最近俾人闹得好犀利嘅呢个考试局，咪出咗两条题嘅通识 啊吓 咁啊，俾人闹得好犀利嘅沉默啦，咁沉默嗰个冇乜意见嘅， 我反而冇乜嘢，我 沉默嗰个冇乜意见嘅，咁 嗰个冇乜嘢， 反而系俾人闹得好犀利就话改图。 点样啊？ 就话 呢、這个唔知嘅， 就话佢有两幅图，咁就系、是、七一游行嘅，咁一幅就系呢、這个叫咩啊？庆委会 是搞的支持梁振英的游行，另外一个就是元旦大游行。咁啊，有民阵嗰幅好大喺度，民阵好大嗰幅嘢啦，咁就喺度闹梁振英啦，咁啊俾人拎走咗嗰个漫画咁样啦，就俾人话佢改图咁样嘅。 嗰图就呃梁振英垃圾桶。 系啦，反而我又觉得咧系冇乜问题嘅，因为我觉得其实佢上嗰啲字咧已经好清楚讲咗嗰个问题喺度啦，但系反而系真系好多人冇乜睇到咧，就系左边嗰幅图咧就非常大问题，因为你将嗰样嘢类比咗啊，你去即系大家都知道今年嘅元旦大游行啦，大家都知道系为乜噶嘛，其实系亦都系好有代表性嘅一个游行嚟啊嘛，而你将 最后咩勾咗啊？ 咁唔系你先即系你讲嗰样嘢嗰个出发点啊，你嗰样嘢系其实系好有代表。表性地勾做啦，咁但系你将庆委会嗰个游行支持梁振英个游行，你将佢等同咗啊，喺个试题上都将佢等同咗啊，咁你其实系将嗰样嘢嗰个支持度，如果冇乜留意开嘅话，你因为你元旦大行，我唔记得几多人啦。好唔知有冇十万啊？ 冇，边有 三万啊？ 三万到啦，但系喺庆委会咁几千零二千人到嘅啫嘛。你将佢类比咗嘅时候咧，啲人系会认为系其实大家各社会上面嗰个支持度系大家都正差唔多。 其实你就将好似香港电视嗰度有十万人出嚟游行，同埋嗰个支持亚视嗰得几百人嗰个系类比一样啫嘛。 你净系摆幅图喺度影到啲人举住啲牌，然之后冇乜睇嘅人，冇乜睇嘅学生就咁睇到两幅图就认为，哦，原来依家市面上其实系支持同埋反对，大家都一半半噶，系咁噶。 哦，佢可能 suppose 啲学生好醒目嘅，两张 仲可以咁样噶嘛？你 当然唔可以咁样。阿斋讲啊， 因为你出题嘅时候，其实你同样地系俾咗一啲资料之外，亦都系俾咗个 direction 俾个学生去睇啦。 我想玩家嗰样嘢就话、是、佢可能 suppose 学生好聪明嘅，就睇两张图啲人数一样，就系话我参与外国游行嗰啲点解咁多人咧？系因为嗰班人走嚟做卧底收咗钱啊嘛， 系啊， 收咗钱就系话爱国啊嘛。呢个我隔篱一个啦，做咗卧底嗰人 系啊，同埋即系佢亦都系将嗰种标语嗰种系大家都认为市面上嗰种支持度。即系譬如话，佢话系齐心撑香港啊，嗰一类咧，支持梁振英合理司法啊，嗰啲咧，嗰类型啊，系变咗做一个主流民意啊。 嗯， 咁你如果唔系话好去留意时事嗰啲，真系考试临急抱佛脚望两眼嗰啲，你唔知噶。 嗯， 你唔会有咁 多人出一张改图，用一张改图去出问题，点解唔用翻梁美芬嗰张咧？以前咪同一班人喺啲草原嗰度喺度倾偈嘅，跟住梁美芬。侧边咪有部手提电脑嘅，跟住有个箭嘴写住 notebook 啊嘛，你大家记唔记得有一张咁嘅图啊？心华记唔记得？ 记得。 点解唔用嗰张？用出嗰张图出问题好过啦，我觉得嗰张图仲经典啦，系嘛？ 同埋你最大嘅问题就系话，你通识做呢啲咁嘅题目咧，对于一啲唔系一啲嘢，其实好多我讨厌政治嘅同学咧、其实系好困惑嘅。 系啊， 即系。啱先讲到主流民意嘅问题啦，但同时亦都系话好多其实都系中间嘅啫嘛。 嗯， 你等同呢两样嘢都冇乜所谓，但系问题就系话你即系点样样咧？其实大家都好似系游行变成系冇意思嘅游行，因为两边都可以游行噶嘛。 嗯， 咁到最后其实你游行唔算系抗争嚟，游行只不过系一个嘉年华会嚟嘅啫。 系。咁啊， 同埋系即系你呢个亦都系会系你调翻转，因为佢其实两条题嚟嘅，试解释嗰个游行咁样嘅。你试想一下，如果考生点样答咧，佢可以即系你如果话嗰阵时庆委会嗰个游行，你系咪会答佢哋系收钱嘅？佢哋系收咗钱嚟做嘢，佢哋系会嚟嘅，全部都黑社会嚟嘅。你估你点俾分啊，大佬？你攞咩分啊？咁你如果你系民阵嗰边，你就喺度屌鸠梁振英，你就话佢原来喺度行骗抢功，佢制造虚假嘅民意。 其实 但 系左交嚟嘅，系李飞飞嚟嘅。 屌你喂！点捻样答我大佬？答边边都死喎、 啊！其实咧，大家系咪睇错条题啊？条题系是从左图揾出上海仔。系咪咁啊？条题大家睇错晒可能咁啊？ 可能系啊。 唉，喂，咁啊，呢集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见啦。啊，拜拜， 拜拜。